这里呢藏着一座美食广场，160余家餐饮店养活了北京互联网的半壁江山，给辛苦的互联网打工人以舌尖上的慰藉。周边百度、快手、联想、神州以及众多 IT 外包公司员工都成为了这里的食客。由于餐饮商家众多啊，这里也成为了著名的外卖集散地，每天有数百个外卖员在这里来回穿梭。上帝街道的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发现，20余米宽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外卖车辆，不仅行人很难通行，来往的车辆也常常被堵在路中央。短短一条1000余米的道路，有的时候需要开车走半个多小时，工作日饭点的时候啊更为严重。为此，上帝街道由副主任带队，联合清河交通大队、上帝派出所，出动80多人队伍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，并耐心地对所有外卖人员进行了集中教育。清河交通大队的大队长介绍啊，虽然路边有明显的禁停标志，可是外卖员为了赶时间，还是将电动车停在了主干道上。其实辉煌国际后边的 U 型路可以停放车辆，但是南门这边距美食广场最近，所以许多外卖员为了省时间，就直接把车子停在了路上，给交通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。上帝街道副主任介绍，外卖员也有自己的苦衷，因为外卖骑手这个收入和送餐时间有直接关系，如果没有在预定时间内送达，平台就会罚款，一旦消费者投诉，处罚力度更大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就近随意停车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外卖车停车难问题，消除外卖车辆乱停放现象，上帝街道决定筹建外卖车临时停放点儿。目前街道正在积极协调，寻找合适地方专供外卖车临时停放，以规范交通秩序，净化交通环境。好，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，主持人。 嗯，好的，感谢郭忠简的介绍，谢谢，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昨天，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报告一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，经复核为阳性，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，随后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。据了解，这名病例为松江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，女性，25岁，居住地为上海市松江区有卢公寓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这名病例14天内没有离开上海，其工作场所与居住地以及到访过的场所已经进行封闭管理，终末消毒。上海市还在第一时间对包括医务人员、住院患者、第三方公勤人员等人群进行全院核酸筛查，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。美国总统拜登18号表示，美军将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美国人撤出。拜登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，美方试图在8月31号前将所有美国人撤出阿富汗，届时如果撤离没有完成，美军会继续留在该国，直到将所有美国人撤出。作为中阿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平台，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天在宁夏银川市开幕，中外嘉宾线上线下共谋经贸合作与发展。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，以深化经贸合作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主题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、以线上为主的办会模式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白天阴有中雨，伴有弱雷电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。 碳中和，找晶科，晶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